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九章，混血王子第32集。 只听得一片刺耳的擦刮声，大家都把干锅拉到了自己面前，然后是咣当咣当把砝码放在天平上的声音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同学们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简直触手可及。哈利看见马尔福在疯狂地翻他那本高级魔药制作，马尔福显然很想得到那幸运的一天，这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哈利赶紧低头看斯拉格霍恩借给他的那本破破烂烂的课本。令他恼火的是，他发现课本以前的主人在书上到处乱写，弄得每一页的空白处也跟印着字的地方一样黑乎乎的。以前那位主人对这部分内容也做了许多注解，还划掉了几种成分。哈利一边低头辨认药剂成分，一边匆匆奔向储藏柜寻找他需要的东西。当他冲回自己的干锅时，看见马尔福正在飞快地切着血草根。每个人都不停地张望其他同学在做什么，这既是魔药课上的一个优点，也是一个缺点，你很难不让别人看见你做的事情。不到十分钟，整个教室里已弥漫着淡蓝色的蒸汽。当然，进展最快的似乎还是赫敏，他的药剂已经很接近那种条匀的黑加仑色的液体。书上说，这正是药剂熬到一半时的理想状态。哈利切完草根，又低头去看课本，真是太让人恼火了。他必须费力地从课本的前主人胡乱涂写的文字中辨认操作指南。那位老兄不知为什么不同意书上说的要把瞌睡豆切成片，而是另外写了一条说明，用银短刀的侧面挤压比切片更容易出汁。 先生，我想你一定认识我爷爷阿布拉克萨斯马尔福吧。 哈利抬头一看，斯拉格霍恩正走过斯莱特林的桌子。 认识。 斯拉格霍恩看也没看马尔福，说道： 听说他死了，我很难过，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那么大岁数还患了龙斗疮。 说着他就走开了。哈利幸灾乐祸地暗笑着，又埋头对付他的干锅。他看得出来，马尔福希望像哈利或沙比尼那样得到斯拉格霍恩的另眼相看，甚至还希望得到当年斯内普对他的那种优待。不过眼下看来，马尔福想要赢得那瓶茯苓剂只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。哈利发现瞌睡豆很难切，他转向了赫敏。 我能借你的银刀子用用吗？ 赫敏不耐烦地点了点头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药剂。书上说药剂现在应该变成一种淡紫粉色了，可他的锅里还是深紫色的。哈利用短刀的侧面挤压瞌睡豆，真没想到豆子立刻渗出了大量的汁液。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这颗干瘪瘪的豆子里竟有这么多水分，他赶紧把汁液全部放进干锅，药剂马上变成了书上所说的那种淡紫粉色，他真是惊讶极了。哈利对先前那位主人的恼怒立刻烟消云散，他眯起眼睛读下一条说明。课本上说，必须逆时针搅拌，直到药剂变得像水一样轻。可根据先前那位主人所加的笔记，应该逆时针搅拌七下之后，再顺时针搅拌一下。那位老兄会两次都说对吗？哈利屏住呼吸，逆时针搅拌了七下，又顺时针搅拌了一下，效果立竿见影，药剂立刻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赫敏问。他的干锅里冒出的热气熏得他满脸通红，头发也越来越乱了。他的药剂还是紫色的，丝毫不肯改变。 再顺时针搅拌一下。 不行不行，书上说的是逆时针。 他武断地说。哈利耸了耸肩，继续忙他自己的药剂。逆时针搅拌七下，顺时针搅拌一下，停一停，再逆时针搅拌七下，顺时针搅拌一下。桌子那边的罗恩一直在低声骂个不停，他的药剂看上去就像是稀薄的甘草糖。 哈利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，没有看见哪个同学的药剂像他的一样变成那么浅的颜色。他觉得精神大振，这可是这间地下教室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。 好，时间到， 斯拉格霍恩大声说道。 请停止搅拌。 斯拉格霍恩在桌子之间慢慢走动，轮流检查每一口干锅。他没做任何评论，只是偶尔搅拌一下，或凑上去闻一闻。最后，他走到了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厄尼的桌子旁。他朝罗恩锅里那堆柏油似的东西苦笑了一下，又从厄尼熬出的那锅蓝色混合物旁走过去，看到赫敏的药剂，他赞许地点了点头。可是当他看见哈利干锅里的东西时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喜悦神色。 无可争议的优胜者， 他对地下教室的全班同学大声说。 出色，太出色了，哈利。天哪，你显然继承了你母亲的天赋。莉莉当年在魔药课上就是如此心灵手巧。给，拿去吧，我说话算数。给你一瓶茯苓剂，好好利用。 哈利把那一小瓶金色液体塞进了袍子里面的口袋，心情十分复杂。几个斯莱特林学生脸上气恼的表情让他看了心花怒放，而赫敏失望的神情又让他感到内疚。罗恩则完全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他们离开地下教室时，他问哈利。 大概是运气好吧， 哈利说，因为马尔福就在旁边，能听见他的话。他们在格兰芬多餐桌旁坐定，准备吃午饭时，他觉得比较安全了，才把实话告诉了他们。赫敏听着他的叙述，脸色越来越阴沉。 你大概以为我是作弊了吧？ 哈利被他脸上的表情弄得很恼火，讲完后便问了他一句。 是啊，你并不是自己独立完成的，是不是？ 他生硬地说。 他只是按照和我们不同的方法操作， 罗恩说。 也可能会闯大祸的，是不是？他冒险了，所以得到了补偿。 他叹了口气。 斯拉格霍恩本来可能把那本书递给我的，可是没有谁在我的课本上写过字。从52页的情形来看，好像有人在上面吐过，但是…… 等等， 哈利左耳边一个声音说道。他又闻到了他在斯拉格霍恩课堂里闻到的那种花香味。他扭头看见金妮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。 我没有听错吧，哈利，你在按照别人写在一本书里的指令做事。 他显得惊慌而气愤，哈利立刻猜到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了。 这没什么， 他压低声音宽慰他道。 你知道，这不像里德尔的日记，只是一本被人涂写过的旧课本。 可是你照那上面写的做了。 说实在的，金妮，我只是试了试书上空白处写的几点小窍门，没有什么反常的。 金妮说的有道理。 赫敏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说道。 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。我是说，所有那些古怪的说明，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？ 喂！ 哈利气愤地抗议道。赫敏一把抽出哈利书包里的那本《高级魔药制作》，举起了魔杖。 原形立现！ 他干脆利落地敲了敲封面，念道。什么动静也没有，课本还是课本，破旧肮脏，书角都卷起来了。 完了吗？ 哈利恼火地问。 你还想等着看他会不会来几个后滚翻？ 看来没问题。 赫敏仍然怀疑地盯着课本说道。 我是说，他看上去确实只是一本课本。 很好，那我就把它拿回来了。 哈利说着把课本从桌上夺了过去，可是课本从他手里滑落，掉在地上摊开了，谁也没有注意。哈利弯下腰正要把书捡起来，突然看见封底的下端写着什么东西，还是那种小小的密密麻麻的笔记， 跟那些帮他赢得符灵记的说明一样，而那瓶符灵记现在也安安稳稳地藏在楼上他箱子里的一双袜子里了。本书属于混血王子。